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302集，真假使者下。展昭和白玉堂沉默了片刻，转回头继续走，决定还是不要再问了。林业火还在后面抱怨， 那哑巴神凡哪有我家哑巴可爱啊，不过那哑巴倒是也不出声，我家哑巴也不叫，那哑巴瘦不拉几的，我家哑巴胖乎乎的可爱多了，尾巴还翘着，那哑巴要不不说话，一开口必然欠抽，还是我家哑巴好，只会哼哼，还会舔我的手。 白玉堂和展昭默默往前走，通常都说人漂亮了脑子就不好使了，大概用在白玉堂身上不合适，用在林业火身上正合适。又过了一阵，走出了老远，小五在前边一直磨磨蹭蹭踱步，偶尔打个哈欠，偶尔撵一下路边林子里的山鸡，或者惊起一处的飞鸟，就是没什么别的发现。 喂，你们走那么老远，准备找什么呀？回鹘使者的尸体吗？ 每次使官都不会只有一个人，通常一个正的使官，两个副的，再加上个武将，还有十几个侍卫。使官来之前呢，必须要提前通报来使官职的人数，如果对不上，可以不承认他们。这次回鹘他们的使节团，除了15个普通侍卫之外，还有使官赤哈弥。两个副的使官，名字我不太清楚了，应该就是那两个武功看起来不错的老头吧。还有一个是武将，叫赤叶，也就是铜铃。 那人数很对啊。 对是对，可是那两个副的使者都是中原人，不觉得奇怪吗？ 哎，这么一说的确奇怪，为什么找两个汉人做回鹘的副使官呢？ 说话间，林业火和展昭就发现白玉堂一直不声不响，似乎是在走神。展昭伸出一根手指在他腰上戳了一下，白玉堂没什么大反应，就是抬头看展昭，那眼神像是问他什么事儿。展昭眯起眼睛又戳了一下，白玉堂依旧看他。 你不怕痒吗？ 怕痒？ 白老五，人家都说了，怕痒的日后怕另一半。 白玉堂挑了挑眉，突然伸手戳了展昭腰一下，展昭早就躲开了，捂着腰警告地看白玉堂，不准挠他痒。林业火伸手拍了拍展昭肩膀， 你完了啊，都说怕痒的那个日后会被另一半吃得死死的。 会吗？这跟怕痒有关系吗？ 有的。 展昭再看白玉堂，就见原本比较严肃，似乎是心事重重的白玉堂突然脸色缓和了不少，貌似还挺开心。又往前走了一段，都快走到周边县城了。展昭看了看天色， 奇怪啊，走出那么远还是没线索。 白玉堂和林业火也觉得不对劲儿。这时就见后头邹良来了，骑着马还带着2匹马，是展昭和白玉堂的马。白云帆和早多多最近感情培养的不错，边跑还边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，跟调情似的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，两匹马到跟前，小五扑上去拿大脑袋蹭早多多和白云帆。展昭忍不住按住抽起来的腮帮子， 这哪有百兽之王的样子呀，作孽。 小五特别喜欢马厩里的马，每天进马厩打个滚，跟这几匹马蹭啊蹭。原先除了黑霄他们那几匹宝马，其他马看到小五都吓得腿发软，不过现在开封府马厩里所有的马都跟他很熟了。展昭拖住小五将他拽开，让他别再在早多多和白云帆跟前打滚了，然后看邹良。 怎么回事啊？ 王爷刚才找了几个熟悉回鹘国事和经常去回鹘的商人问了问，他们都说认识赤哈米，说他性格温和而且胆小怕事，不太可能到处捣乱。另外他们都没有见过赤叶他们几个。最可疑的是，这么巧还有个人认识赤叶，说赤叶是个皮肤黝黑一头红发的大个子，不是满脸烧伤穿着斗篷的，所以这个赤叶像是假冒的。王爷说可能对方下手的比较早，所以让我给你们送马来往远处找找。 展昭和白玉堂欣然点头，翻身上了早多多和白云帆的背，小五带头一起往远处去了。林业火箭跑远了的两人不满地看邹良： 我的马呢？ 你哪有骑马来？ 那开封府那么多闲马，你怎么不给我牵一匹来啊？ 马厩里那么多匹马，我怎么知道你喜欢哪匹？万一牵来一匹你嫌人家长得不好看不肯骑怎么办？ 林业火斜着眼睛看他，伸手指了指他那匹： 这匹就挺好，你下来让我骑。 那我怎么办？你不是常说要走路吗？走路减肥。 走路太多腿会粗的。 邹良让他气笑了，伸手给他： 要不然你上来，要不然你走回去。 林彦火考虑了一下，扁嘴伸出手抓住邹良的手上马。上了马背，林彦火就嫌这儿不舒服那儿有些挤。 挤？是不是屁股太大该减肥了？ 打死你啊！ 林业火在后头猛捶邹良脑袋和肩膀，邹良赶紧一抖马缰绳，还提醒在后头发脾气的林业火： 你报警啊，这路颠得很，万一摔下去脸先着地那就完了。 林业火愣了愣，心不甘情不愿抱住邹良的腰，抱住之后林业火掐了一把，挑了挑眉，邹良腰还挺紧，然后又掐了一把。 这哑巴也不怕痒啊？ 你占我便宜？ 切，你哪有便宜让我占呢？哎，看前面骑马，小心撞树。 话刚说完，邹良突然低头，林业火就看到一根树杈横着就过来了，赶紧低头，随后捧着脸惊骇地骂邹良： 要死了你，好险，差点拍到我的脸。 哼，所以你在闹啊，脸贴背上老实点。 邹良继续骑马，林业火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有点后怕，万一真拍脸上那就变成饼子了，于是抱紧邹良的腰，脸贴在他背上老实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骑马跟着小五一路往前跑，跑出几十里路，从中午一直跑到傍晚，天都阴下来了，还是没发现那些回鹘使者的尸体。展昭拽住马缰绳看了看天色， 这样子像是要下雨了， 会不会是我们路走错了？ 展昭指了指后边那条岔道： 那条应该是大路吧，这条主路通的，我们刚才是从小路岔过来的，一会儿我们回去的时候可以走大路。 但是大路上车马众多，如果真要行凶，小路更稳妥。 那不然我们回去再找找，可能刚才没有找清楚。 白玉堂觉得可行，就和展昭一起调转马头又往回走。这次他们没一路奔跑，而是让早多多和白云帆慢慢往前走。但走出了好一段路，小五和两匹马都还是没什么不妥的反应。就在展昭和白玉堂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换一条路再找的时候，豆大的雨滴就滴了下来。展昭下意识伸手给早多多挡雨，白玉堂有些无力： 这猫又犯二了，两只手加起来有马脸大吗？ 不过早多多性格比展昭还皮，一看到水他就开心，甩着水玩，还故意甩白云帆一身。白云帆最怕水也最怕脏，急得也直甩。两匹马甩水湿的可是展昭和白玉堂，小五见大家都甩水他也来凑热闹，他力气也大， 到了跟前一甩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招架不住了。白玉堂抬头挡四溅的水花的时候，就看到一旁林子后边有个小山坡，山上似乎还有座破庙。白玉堂指了指， 避雨。 展昭点头，两人两马外加一只老虎就跑进了林子。刚到山下，白玉堂忽然看到了地上有马车轮印子，对展昭招了招手，示意他看。展昭从早多多背上下来，蹲下看了一眼，比了比长短宽度，然后站起来。 哎，有些像那晚铜陵那架马车。 开封前几天都有暴雨，你说会不会赶路到开封附近的时候正好碰上大雨？ 展昭挑眉，有可能。于是两人牵着马带着小五上山，果然刚走到半山腰，就听到小五发出了低低的吼声，白云帆和早多多也有些暴躁了起来。动物大多嗅觉敏锐，而且最能引起他们反应的就是尸体，不管是同类的尸体还是异类的尸体，无论是温和的马还是凶悍的虎，都会发出信号。小五快步朝山上跑去，展昭和白玉堂也加快步伐到了山顶。的确只是一座破庙，看着还是观音庙，残破的观音像就在庙宇正当中，蒲团都破了，到处结满了蜘蛛网。小五在庙宇空荡荡的大堂里绕着圈踱步，最后盯着那尊观音像看了起来。白云帆和早多多站在屋檐下避雨，拒绝进屋里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就知道这庙里肯定有不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